第156集。这话我哥已经拿来要挟过唐一川一次，所以此番再次听见，唐一川一点也没觉得新鲜，反倒觉得好笑。唐一川当场就留下了他这辈子最铿锵也最平静的一句话：我可以只在基层工作，也可以不当这个检察官。这话估摸着也让洪兆龙大吃一惊，视检察事业为生命的唐一川居然甘愿就此放弃。于是他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让唐一川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川脸有了一丝崩塌的迹象。他一直小心地把我排除在这场复仇的阴谋之外，小心翼翼地编织了一场名为谎言的网，留给所有人一个冷漠绝情的形象。这张网瞒过了殷达与周扬，瞒过了我，甚至瞒过了他自己，却被刚刚出狱的洪兆龙如此轻易地戳破。 我儿子无缘无故地死了，居然没人记得他，没人想着为他讨个公道，我这个当爹的能准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洪兆龙在新闻稿里的形象向来不佳，有时令人生畏，有时叫人作呕，但他是个好父亲，这点却毋庸置疑。洪兆龙很快改变策略，那些亡命徒没多大本事，唯独对他这个老大言听计从。他要让他们像狗一样跟着我，像苍蝇一样围着我，然后像十年前那样轻而易举地伏击我。洪兆龙甚至可能给唐玉川举了一个例子，他当年是怎么锲而不舍地追捕一个背叛自己的手下，对方甚至逃到国外都没能幸免。在洪兆龙的步步紧逼之下，一直背身相对的唐一川声音终于开始发抖，他握紧的拳头久久无法松开。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你是尽力了，但还不够，比起我儿子的死还远远不够。 洪兆龙说，他后来辗转找到当时跟洪瑞同仓的一个犯人，对方跟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洪瑞是如何撕开床单，如何利用床头的铁栅吊着脖子自杀的。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身体都硬透了。洪兆龙弓蛇七寸，以我的安危和洪瑞的死，最终将一直极度自律负责的唐一川牢牢缚住了，也增加了自己为儿子复仇的砝码。此后很多年，唐一川告诉我，跟洪兆龙出国时，他还只是个憨拙懵懂的孩子。洪兆龙与洪瑞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的，在他因贫困濒临绝境的生活中降临得如此及时，几乎没给他任何拒绝的机会。在进入法大继而遇到我之前，他一直在正义与恩情间两难，两股说不清楚的情绪由河泛滥成湖，最后漫溢成海。唐一川发现自己像孤岛一般突立其中，四周是茫茫的黑水，哪个方向都望不到尽头。直到我的出现，也正是这个原因，唐一川突然开始头疼，头疼严重到他在隆冬里长时间把头埋在冰水里。他不知道洪兆龙会不会言而有信地不再对我下手，所以只能一次次守在深夜的酒吧街旁，在我的视线之外注视着我。这一守又是三年。上述这段由我因未知而杜撰的部分，但邹莹证实了洪兆龙的威胁确实一直存在。警方追查火灾线索，很快就找到了洪兆龙。洪兆龙听闻胡石银已经双下肢截肢，便爽快地认了罪。他大笑道：老天开眼，自己瘫在牢里，如今姓胡的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病房里，唐一川短暂地醒过一阵子，又沉沉睡了过去，犹如吸入性肺损伤，他还没摘下呼吸机。医生说皮肤留疤是难免的，但所幸他目前的生命体征已经处于平稳状态，肺部与气道的损伤也未恶化。关于唐一川的这次受伤，外头早已传了个七七八八，多骇人听闻的都有，反正也没切实的证据。但检察官法第35条明确规定， 检察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再加上那些传闻，这个即将到手的副厅铁定又没了。这晚，即将出国的邹莹陪我一同守夜，他就那些传言向我求证，听我说完之后叹了口气说， 我知道今天才理解为什么当时阿川会说出要你在他的视线里平安无事，即使他不得不在你的视线之外这种话。 确实，他一直活得像座孤岛。我点点头， 好在有你这样赤诚亮堂的朋友，如果没有你，估计他早就沉在海底了。 邹莹用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撑大的眼睛迸发出越来越亮的光彩。 现在这座孤岛醒了。 邹莹出国之后，唐一川的病房又多了一位访客，许苏。我哥出差了，许苏让我陪他出门，其实又给我安排了一场不知对象是男是女的相亲活动。我实在不懂他为什么对这种说媒拉纤的活计如此热衷，遂问之，哪儿想到此人脸皮奇厚，竟大言不惭地说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太过甜蜜，便见不得芸芸众生在苦海蹉跎，欲把这甜蜜分我一点。没办法，我只好拿唐一川做幌子，说人家孤身一人伤重住院，总得有人照顾吧，我没时间在这个节骨眼上见别的人。许苏依旧把唐一川当作他的男神，死活要去探病，我摆脱不得，只好在他去了医院。病房内，唐一川似乎知道今天有客要来，早就换上了检察院那身笔挺的衬衣西裤，正坐在窗边撩着袖子打点滴。许苏一见唐一川就收着脸牙，一改平日里张牙舞爪之态，连连叫他唐检，寻东问西，问他伤势恢复得怎么样，又问他何时出院。唐一川微微一动嘴角，说挺好，准备出院了。没想到两人交流片刻，我哥就来了。说实在的，我挺怕唐一川与我哥见面。上回我哥来看望唐一川时，唐一川还昏迷未醒，他便跟二分院的领导叙了叙旧，微笑着了结了一场外交活动。但眼下的情况不一样，领导不在场，唐一川没准会跳起来跟我哥拼命。然而一切只是我瞎想，唐一川坐着没动，只微抬双眼注视着来人，舍了惯常的凌驾之势，又多了三分客气，瞧来还是挺有礼貌的。打从进病房开始，许苏就很聒噪，我哥一来，他仿佛撞了底气，瞬间变得更聒噪了，絮絮叨叨地说着废话，还不时地看我哥一眼。而我哥一直没怎么说话，随便身旁的大男孩说什么傻话都很买账的微笑，直到实在傻到听不下去了，才低低呵斥一声， 许苏